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编辑同埋白伟聪嘅咧，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介入嘅。咁呢个长和同埋巴拿马运河啊，嘅出售嘅事件咧发酵咧，就越嚟越咧系严重，同埋咧越嚟越咧系令全世界知道咧系冇办法咧系由中港方面咧或者好难啊系用法律解决嘅。咁最新咧嘅发展咧就系、是。中国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兼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在3月19号就严正指出，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如果因应国安的理由来到介入长和出售港口岸，肯定会引来铺天盖地的批评和抹黑。汤家华又说，他人错不同自己亦都错，他说香港处事一向公正及依法，那就是中国和英美之分别。那么汤家华这番说话呢，就在星期二行政会议由特首李家超主持之后啊来到发表的。嗱，我哋咧都隐喻咧就香港人咧系留意喺行会啊之后咧李家超有咩表态。那么李家超咧系被记者追问咧，就冇引用或者咧系冇正式咧系讲到是否用港版国安法咧系对付李嘉诚两仔嘢，之但系汤家华就讲咗啦，佢咧嗰个态度咧就即系反对特区政府咧系用国安法咧系理由去介入嘅，针对一啲咧近日亲中嘅舆论口口声声话喐佢喐佢，用港版国安法咧打沉佢，因为咧。谂嚟谂去啊，都谂唔到有啲乜嘢嘅工具，系嘛？咁咧，佢话阿汤家华，他人错不等同自己也错。嗱，呢句说话可圈可点。佢由大律师嘅身份，同埋中国香港特区政府行政会议成员啊嘅身份咧，就直情系讲，如果用港版国安法啊，系嚟到搞沉呢单嘢咧，系错嘅。嗱，讲到明系错噶。咁他人错不等同自己错。佢话英美咧就时时咧系用呢个国家安全啊去搞弯咧一啲嘅收购。佢话咁样样系错。咁你唔应该咧系照版主要本走去模仿英美，喐唔喐咧都用国家安全咧系嚟到咧去搞人哋中国香港特区啊。呢个一向被视为爱国爱港嘅头号商人李嘉诚先生。嗱，咁样嘅表态咧，系非常之重要嘅，系嘛？嗱，咁跟住落嚟，但系你唔用港版国安法啦，咁跟住又点咧？因为咧呢个《华尔街日报》啊，美国噶啦，就引述权威消息，佢话咧呢件事令到中国最高人物习近平震怒，因为李嘉诚咧系出售港口之前咧，竟然冇事先咧系请示或者通知北京，嗱，咁啊震怒啊！因为你唔事先咧，系讲一声嗱，呢啲咧表面上咧就好似听落咧系好合理嗱。点解一阵啊，我哋会点解我认为啊系好大嘅问题咧？一阵我再分析。咁啊，鲍生，成件事而家你点睇咧？ 系咁啊，好奇怪啦！汤家华突然间好似专业律师上身一样，讲咗一啲咧比较合乎逻辑嘅问题。因为成件事咧，一间外国嘅公司去售卖。外国的资产不是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资产，而牵涉的都不是有中国的资金或者那个政府的领土的部分，竟然要请示中国的当局，如果这个报道是属实的话，如果这个此例一开，我觉得十分之壮观，即是我不是批评，其实我是乐见，我第一集开始其实一早我已经讲了这件事呢，如果动用到港版国安法去，无论是合情定是合理定是夹硬来去终止这单交易，或者运用政治的影响力，我觉得都是一件呢可以令到国际社会更加清楚香港的现在的状态，或者自我实现去变成中国大陆的一个城市， 所谓嘅国际城市自由贸易嘅呢个招牌咧，就自然咧就自己拆噶啦。咁但系所以汤家骅咧，点解突然间咧醒一醒咧？我谂相信佢嘅即系训练同专业咧，都会知道其实如果真系咁样去阻止咗呢单交易咧，对于香港嚟讲咧系灾难性嘅，因为以后咧所有嘅交易咧，每一条每一项系咪需要都要请教中联办，或者真系要上北京啊面圣之后咧，得到批准咧先可以进行咧。如果咁样嘅情况之下，咁以后啊外商啊，外商未必系洋人啊，外商可以包括咧喺开曼群岛啊、英属处女岛嘅公司，或者系佢嘅注册喺新加坡嘅公司，喺香港进行任何嘅买卖嘅时候咧，咁将来边层楼、边座商业大厦卖唔卖得出去，或者边只股票沽、边只股票入，系咪每一项都需要请示中央？咁如果数目细嘅，或者牵涉其他国家嘅，唔使净系牵涉美国嘅，咁好啦，咁美资喺香港嘅任何活动，又使唔使请示中央咧？咁所以咧，我觉得今次咧，汤家骅咧就响咗个刹车掣。但是呢这个刹车掣我觉得都是不够力，因为呢现在部车呢已经向悬崖方向直奔，最后呢我认为这单交易呢都是危危乎。所以陶生，即是我觉得现在每日呢这个和黄的巴拿马运河或者全球港口的交易呢，拍得住呢俄乌战争在乌克兰的和谈啊那种危机啊，随时呢听不成啊，跟这个乌克兰的和谈呢一样呢都是泡汤咯。 咁而家个问题咧，就系而家有一股势力就要将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同埋成个700万香港人啊居住紧嘅香港咧，系推上前线，就正面咧要同啊美国嘅 Donald Trump 冚。咁咧唔够依据咧，就话要动用港版国安法，口口声声话出售呢个港口咧，系关乎所谓嘅国家安全。因为咧就系受咗《华尔街日报》呢篇报道嘅刺激，呢篇嘅报道咧就话啊，而家咧出现呢个问题就系咧，佢事先冇同北京咧系通知，所以咧系中方咧系包括其最高人物咧大为震怒。嗱，《华尔街日报》咧呢篇文章呢篇报道到底啊佢系边度得翻嚟咧？据说咧佢系北京嘅高层嘅消息灵通。知但系真定假，你都冇人知喎，因为咧佢冇话系边个嘛，系嘛？仲有嗱，点解你话事先不能够或者不应该去通知中国北京呢？好简单，因为 Donald Trump 同埋卢比奥一早已经点咗名，巴拿马运河系由中国控制啊，呢个咧个港口系嘛？嗱，如果长江啊同埋呢个黄啊。是真的要走去通知北京先，喂，我要卖了。你通知北京的过程一定会被美国侦察得到。一旦你开口一问，不要理你个北京的反应是怎样，就一定会被美国捉到正，勾到他的通讯或者偷听电话或者诸如此类。一旦长江和黄出声挺示北京，就证明就是向 Donald Trump 就无疑是递刀和送子弹，是吧？因为你要请示嘛， 是 吧？你要请示，请示即是你就证明到这个是中共是控制这个巴拿马运河的经营咯，是吧？这个就陷中国于不义咯，这个第一。第二，如果你要请示这个呢，北京说我要出售了，根据香港那些上市公司那个证监会种种的规定，李家超说规定，在你请示的过程，北京接电话，由接电话的接线生至到引介去北京当局领导人中的过程，是一定会走漏消息，有人会知道原来长和准备出售巴拿马等和欧洲的港口。一旦中间人多口杂出现消息呢，就有可能就会先抛售或者影响长和001呢隻股价，是吧？即是换言之，有可能会引起内部的内幕交易，这个叫 insider trading， 是吧？这些呢是会违法的，这个第二，所以不能够事先张扬，因为 就算你同啊呢个诶庞蒂啊、啊意大利啊、咩 Black Rock 啊呢啲咧喺度倾嘅时候咧，根据香港嘅上市啊嗰啲条例咧，必定咧系有一个叫做啊 non-disclosure agreement。点解要签呢啲叫做 NDA 咧？咪就要守法咯，一定要守口如瓶咯，系嘛？第二，佢第三，众所周知啊，咁大嘅交易咧，一定系由李嘉诚咧。是亲自通知，同埋如果你话要通知啊，你话要一定要啊，就一定要由李嘉诚咧，系要绝密嘅方式咧，你除咗啊，你除非你想啊走漏啊，系俾人喺度抛售股票啊，中间嗰啲咁嘅流罗啊，吓外围嗰啲人啊，听到之后啊，走去作股票买卖，所以一定要由李嘉诚通知习近平本人。但系众所周知咧，呢十年八载呢两位最高人物咧，系并无直接沟通嘅渠道。啊、所以第四华尔街所讲、啊、因为震怒是因为你没有事先通知北京，那到底北京是哪个？如果没有直接跟习总书记的沟通的渠道呢，是不是透过中联办、透过港澳办，定是透过大公报、啊、这个写手，是吧？因为他很权威嘛，定是透过环球时报、啊、的主笔胡锡进、啊、哪个叫北京？北京边个部门系嘛？一旦通知咗所谓嘅北京，北京嗰度唔知边个部门咧，系传话嘅时候咧，又传翻落嚟。喂喂，上边最高人物，我哋老板叫你 hold 一 hold， 等一等，系咪啊？咁样咧，即系更加唔使旨意会卖啊！所以咧，咁样样咧，就系叫一通知咧，就分分钟咧系会出现一啲。李嘉诚先生不能够预估的种种的风险和阻滞，系嘛？仲有第五就是香港哪条法例规定上市公司如果出售海外的资产，是一定要通事先通知中国？基本法冇咁讲，香港的法律冇咁讲，证监会啊嗰个规定更加冇可能咁讲，系咪啊？所以五大理由咧就反证得到。华尔街日报啊，呢个报道话啊，冇通知、事先通知或者事先请示啊。嗱，呢个通知同请示又唔同啊。通知你已经串咗佢咯，通咩知啊？你唔系等我批准嘅咩？所以应该就系咧事先请示系嘛？所以咧就呢个华尔街日报呢个咧所谓冇事先请示啊，令到咧引起震怒此说咧系非常之咧不专业嘅。系嘛？如果你炒过股票同埋经营过上市公司咧，同埋你知道香港嘅法例咧，你就知道冇可能嘅事。如果有人因为《华尔街日报》呢个报道而受到刺激，于是就要用港版国安法啊，系要对付啊呢个长和嘅话，随时咧系会中咗西方敌对势力，包括《华尔街日报》嘅挑拨啊。而搞到咧係自己內部鬼打鬼，你而家要分清楚敵我關係，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如果你覺得美國咧係喺度欺凌嘅，你應該咧係國防外交層面，基本法規定你去針對美國，就唔係由李嘉誠。嗱，而家再講翻嚇《環球時報》主筆呢位中國第一才子啊，胡锡进咧又加把口入嚟，系嘛？胡锡进话：交易咧只要跨越了国家界线，吓、啊、中国采取措施反对，实属正常之举。嗱、啊，這个咧你可以采取措施反对。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3月18日又被外国记者问及呢单嘢，你点睇？嗱、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冇一隻字系提及长和，亦冇一隻字系提及国家安全。中国国家外交部发言人咧喺18日就话呢个问题你要去问有关部门，而中国嘅态度系反对啊，系外国咧系对于呢啲交易施压。嗱，佢呢个表态啊系同3月5日一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咧喺3月18日嘅嗰、那个说法咧仍然冇噶，系提到话呢啲咩国家安全啊，啊我哋而家正在啊。是研究措施是怎样样呢，是制止啊这个香港呢是从事这种交易，没有讲，是吧？咁呢就胡锡进方面就呢这篇文章呢是好好笑的。啊他呼吁啊 呢个长江和记咧系冷静下来。嗱呢啲咧，你文人一睇就知道，而家边个唔冷静先？系嘛？长和系好冷静，一声都冇回应，冷静到咧系取消呢、这个那个业绩大会，因为佢惊喺业绩大会一开咧，会有好多情绪冲动啊，吓嗰啲人走入嚟咧，嗌口号啊，拉横幅、啊。所以咧，呼吁冷静嘅嗰个对象绝对唔系长和啊，系咪？并且咧，佢话啊，呢个长和咧要昂首挺胸咧，系要企喺前线对付美国。嗱，呢个咧亦都咧果然系证实咗我哋前几日所讲大公报嗰篇咩叫做伟大嘅企业家咧，系一定喺呢啲咩叫做铮铮爱国啊，佢叫啲企业家上前线，你要和王。长实走上第一线，昂首挺胸咧，系对抗美国系不可能嘅，因为咧，你身为中国人咧，要学好中国嘅文化，系咪啊？中国文化里边有一句成语叫贫不与富斗，富不与官争。你几有钱都好，都不能够同官方咧系去咧系呢个昂首挺胸要争美，何况嗰个官方系全世界最大嘅美国。所以咧，呢啲胡石俊啲说话咧，呢啲醒目嘅人一睇咧，就有啊游戏人间恶作剧，甚至啊系大陆声称叫做咧高级黑嘅成分，咩叫你冷静啊呢啲吓，话叫你嚟啊，你去怼啊，你去怼美国啊咁。 嗱，呢啲正正系战狼同小粉红咧，即系佢哋嘅性格或者佢哋行为，因为佢哋泼火啊、淋火水啊，系完全唔需要负上责任，亦都唔需要找数嘅。找数系边啲呢？找数系咪香港嘅商家或者系投资者，再加埋香港嘅市民咯？譬如话之前咁港版国安法又好，二十三条又好，嗱嗰啲亲中爱国阵营啊，或者系呢啲环球时报啊，吶喊助威，咁最后制裁嘅唔会制裁阿胡锡进噶嘛？制裁嘅咪香港嘅官员啊、法官啊，又或者部分嘅呢啲政府嘅公务员啊、检控官啊等等咯。咁、那个原理其实而家一模一样。汤家骅咧，其实佢精明嘅地方喺边度咧？佢睇穿咗《华尔街日报》嗰个报道，因为嗰个报道咧，亦都系一个传言，不负责任嘅可以系。但系佢里边讲出一个揣测，就系话任何嘅香港而家嘅交易咧，特别系大嘅交易，要请示，要上去咧面圣先至可以咧进行。嗱，呢样嘢咧就系佢想达至一个叫做自我实现嘅后果。如果香港真系动用国安法，最后完成咗呢件交易嘅即系阻碍咗呢单交易啊，咁咪完全咪中晒咯。嗱，所以其实呢个报道或者而家咧系西方或者系美国咧系心里边我觉得好深嘅深处咧，其实佢觉得呢单交易系可以告吹嘅。佢唔紧要嘅，因为如果咁样嘅话咧，佢更加有弹药同埋借口咧，可以进行新一轮嘅即系呢啲制裁或者任何嘅关税措施。因为你知 Donald Trump 都系一个打横嚟嘅人嚟噶啦，佢唔使同你讲咁多道理嘅。今时今日，佢揾到个位上，佢就可以做嘢。嗱，而家咧，汤家骅就系预计到呢件事啦。不过香港有啲人咧，包括胡锡进都系啦，唔系净系香港啦。而家就热血上头，佢完全咧系嗰啲文革式嘅，佢觉得李嘉诚咧富甲一方啊。搵咁多钱啊，跟住呢又投资外国啊，跟住又卖咗咁多钱啊，袋晒落袋啊，千几亿。咁佢心里面嗰种呢贫农嗰种咁嘅心态又出现啦。唔知点解中国人就係咁嘅，憎人富贵厌人。好奇怪嘅。咁呢个情况之下 呢，呢个佢哋嘅 DNA 决定啊，呢个我哋一早讲过。而家我觉得胡锡进呢一啲都唔蠢啊。佢嗰个叫做咧，叫你昂首挺胸啊，系去对抗美国啊！呢句说话咧系夸张得嚟，叫 too bad to be true 啊！呢个一定咧喺度撩拨香港一啲蠢人啊，系要动用港版国安法。而咧，汤家骅今次嘅警告亦都系非常之及时同埋清醒啊！佢就话叫你哋唔好啊！佢话动用港版国安法由香港特区政府嚟到搞咧，系非常之愚蠢噶吓。佢言下之意啊，系错噶。 嗱，呢个咧喺礼拜二嘅行会之后咧，系由汤家骅讲。呢、这个不排除咧，亦都系由香港特首李家超主持行会会议嘅时候咧，系分工合作。嗱，我出到去俾啲记者搏咪嘅时候咧，佢哋一定要问到我讲翻国安法噶啦，会唔会搞李嘉诚噶啦？我就唔会回应嘅，因为我系特首，我不能够讲 yes or no。嗱，由你阿汤家骅，你系行会。由你咧係代表特區政府傳遞一個小信息，就係、是、話如果動用國安法，由香港特區政府昂首挺胸係去掌掴 Donald Trump 嘅話咧，就一定會形成大攬炒。嗱，所以咧，湯家驊唔會早講嘅呢番説話，行會之後講。嗱，如果咁嘅推斷係啱咧，咁啊，香港特首李家超咧可以講話相當之明智啊！今次咧係顯示出咧某種嘅政治手腕，係嘛？暗中咧就係咧否決啊，由呢個湯家驊幕後咧係否決啊香港一啲叫囂，用嗰把國安法喐佢，甚至係拉人，唔准咧某啲人咧係出境。嗱呢啲咁嘅係未經證實啊，種種嘅傳言一浪接一浪。嗱呢個《華爾街日報》咁樣嘅報導。系话某某震怒，我觉得咧，亦都系一种咧系挑拨，系咪？嗱，冇错，大公报啊，咩下边呢啲咧，系基层中国香港一个报纸，而呢个港澳办啦，同埋咧中联办走去转载，嗱呢个咧就明显系同外交部发言人嗰种持平系完全唔同。有人话呢个咧唱黑白面，两边咧系唔同，呢个咧我唔知。系嘛？之但系你不能够咧去假设咧呢个系习近平震怒之后落 order 就准备咧系逼呢个中国香港特区政府用港版国安法由你香港出面打沉，因为呢个我唔系好相信咯。吓，唔通啊习近平啊咁唔冷静？啊咩叫震怒啫？震怒咪即系唔冷静咯？系嘛？喜怒哀乐大怒啊呢啲，所以啊你要识睇胡锡进呢篇文章。佢要呼吁李嘉诚咧系冷静落嚟，李嘉诚同埋长和一向都好冷静。啊，你呢个咧《华尔街日报》所以讲到话冇请示北京，令到习近平震怒，震怒呢种咁嘅反应就系唔冷静。嗱，所以中国嘅政治啊系好高深噶，唔系一般啲傻仔喺下边揣摩噶。你哋唔好咧去走去咁样样低估啊！这个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先生的智慧啊。习近平先生我相信不会呢是用情绪啊一时之急躁呢就去搞弯啊成个中国香港那个一国两制是吧。我想他没那么傻啊。你下面有些人是不是啊在这里高级黑是不是挑拨。一旦你现在你照汤家骅这么讲，汤家骅说如果用国安法就去搞李嘉诚是错。换言之，因为点解啊？因为你咁样咧，系会引起铺天盖地嘅批评同埋抹黑。铺天盖地嘅批评来自边个啊？咪来自美国同埋国际社会，来自啊美国嘅华尔街同埋投资界。一旦啊铺天盖地嘅批评同埋抹黑，你香港顶唔顶受得起？顶受唔起啊！好多人都知啦，自知浸浸呢几日。如果系咁咧，香港玩完啦。如果系咁咧，恒指会跌到3000点啦。如果你用国安法，公开上门去拉人的话，是被全世界看到呢，这个是真正的大揽炒，是不 是？是啊， 所以换言之，如果有人是想用港版国安法去喐长和老板两仔爷，这些分分钟是中了华尔街日报的美国势力的激将法，是这样令到香港如果经济大揽炒啊跳楼式的急坠的话，呢一種嘅所謂先至係危害國家經濟安全，因為咧你係做傻仔啊，精人出口就笨人出手，係摧毀香港最後一條防線，係咪啊？ 因為最簡單，我退一百步啊，即係習近平真係震怒，咪由佢震怒咯，震怒完咁佢咪可以動用翻佢哋嘅國家安全法啊？唔知佢用咩方法啦啊？去处理呢件事咯，你依成件事唔关香港事，系嘛？因为都话过咯，嗰间公司系开曼群岛嘅公司，佢售卖嘅系全球嘅港口， 香港喺呢件事上面系冇角色嘅，因为连个交易都唔喺香港进行。咁你香港你动用国安法去做呢件事，其实系咪有啲僭越呢？我哋讲过系国防同外交层面嚟，呢件事去到个层次咧，已经唔系香港能够处理嘅。 我告诉你，为什么技术上你用港版国安法是不可能呢？你擘大眼看清楚，长和和李嘉诚对巴拿马运河的港口并无拥有权，他只是有经营权。巴拿马港口呢，那个主权和那个土地业权仍然属于巴拿马政府。他只不过将港口的经营权是跟这个长和签协议是给长和的啫。即是话有香港嘅一啲地产商啊，购买咗一啲咧世界品牌嘅酒店，例如喺美国，罗省啊，比华利山有一间叫四季酒店，出名系豪华嘅。嗰、那个四季酒店而家仲系经营紧嘅，所以有啲香港朋友去到咧，哇！你有冇去过 L A 住嗰间 Four Seasons 啊？好威噶，系新世界拥有噶，系啊，同叔啊，定系同李兆基啊？一齐拥有的那个拥有是业权，业权呢就跟经营权不同，经营权呢根据个买卖合约呢是仍然是归四季酒店美国的专业酒店管理公司呢是继续拥有。如果不是你入到四季酒店呢，那里的大堂你就会见到挂住啲红灯笼啊，观音像啊，系嘛？同埋啲大妈咧喺嗰个四季酒店嗰个大堂啊，嗰啲名店嗰处咧系开呢个咧足浴店啊，呢啲咧吓系一定唔得嘅。如果你话拥有嗰个四季酒店喺 L A 或者喺伦敦，我就可以挂大红灯笼，同埋咧喺嗰度开足浴店同埋卡拉 O K。经营权嗰个咧系会话咁样系唔得，系嘛？咁所以咧，但系嗰个业权咧仍然咧唔系。嗰、那个经营者所有，嗱、这、呢个分清庄限，嗱而家咧系向长和施压啊，系酝酿话要提早收翻经营权嗰个咧系巴拿马政府，系巴拿马政府咧系主动，所以咧经营嘅嗰、那个即系租用啊嗰、那个经营嗰个咧长和咧就要被逼咧系脱手啦。换言之，法律方面，如果你要港版国安法要告李嘉诚两仔爷咧，你一定要告埋巴拿马政府啊，系咪啊？啱唔啱啊？ 嗱，我又讲 解铃就还需系铃。 如果呢件事巴拿马政府都同意，系发生喺个土地上面嘅交易，我就净系讲呢两个。 系佢噶嘛个码头，唔系你噶。 咁如果巴拿马都冇异议嘅，咁中国政府有咩角色去介入呢件事呢，或者是反对呢件事呢，咁就比较奇怪喎，嗰、那个理据上面係咪，咁所以中国佢有个代表团啦，去咗巴拿马啦，我唔知係咪会游说啦，或者係用佢嘅影响力令到巴拿马政府呢都唔同意呢个港口嘅交易，或者係可能叫介入呢个交易里面呢，令到件事呢唔能够顺畅进行啦。咁除非係咁样啦，如果唔係嘅话呢，就睇唔到呢啊究竟佢出和王出售呢啲经营权呢，连巴拿马都容许嘅时候呢，咁中国可以点样去反对。 所以你要睇到另一个层面，是吧，就係而家中国呢係派出中联部嘅部长马辉率领个代表团就等急去咗巴拿马啦。点解唔係外交部呢，就係因为避过咗 Donald Trump 所讲巴拿马运河嘅港口係由中国控制。你由中联部啊嗰个部长去呢，就係同政党同政党之间傾。所以你找中联部走去巴拿马运河，巴拿马那处政府那处傾呢，这个是正確的军事和外交层面基本法所制定的做法。现在就不是说长和派的代表团紧急走去跟巴拿马政府磋商，是由中国中联部是派官员走去磋商。所以中国就做紧嘢咯，是不 是，是 的。啱啱冇问题的。老师，你一定要跟翻三月五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讲话嘅精神。林健讲话，佢第一句吓就系中国不予置评，因为呢个巴拿马港口啊嗰个交易咧系商业贸易。第二吓，中国一向支持啊，包括香港特区在内嘅中国企业家喺海外咧就叫投资兴业，呢个第二。第三。 中国咧系反对任何对于海外啊呢一类嘅种种嘅投资嘅施压同埋胁迫，咪就系三点咯，系嘛？嗱，如果佢当日可以加上第四点，佢话任何中国香港嘅企业喺外国系出于胁迫同埋施压而产生种种嘅具体嘅困难咧，系国家咧系一定会支持，可以向国家反映。如果你加埋呢一句咧，就100%滴水不漏。之但系三点咧就已经足够啦。3月5日嘅中国外交部声明，同埋3月18日中国外交部另一位发言人毛宁所讲呢个问题，请你去问有关部门。佢冇话呢个问题，请你去问大公报主笔，冇话呢个问题咧，请你去睇港澳版啊网站转载嗰个大公报三篇评论，冇咁讲话。佢话呢个问题，请你去问有关部门。有关部门系咩？有关中国部门。呢个问题唔系叫你就系请你去问特区政府李家超，因为佢哋正在考虑用港版国安法咧喺前线昂首挺胸咧，系去解决呢个问题。冇咁讲。毛宁喺3月18日嘅话，呢个问题请你去问有关部门。呢个有关部门系中国嘅有关部门，系咪啊？唔是中国香港特区，呢度里面已经暗示咗啦，提示咗啦，关你中国香港特区鬼事咩？是吧？有关部门即是中央层面咯。所以呢，汤家骅今次好醒目啊，真係我要赞佢一次。 是 佢个花名叫汤渣汤渣，一啲都唔渣，亦都一啲都唔渣。相信呢，佢以行政会议成员嘅身份呢，係代表緊由李家超先生领导的中国香港特区政府讲嘢，就即是说我老虎蟹都不会中计。你想我李家超香港特区政府将我拱落去火坑，拱上去前线同阿 Donald Trump 隻抽咩？我一定不会上当，是不是？可不可以这样解读啊？因为这个汤家骅的讲话极之重要的，不可以说人地错你就错。即是说英美时时用国家安全是干预呢他那个国家的投资是错。你呢一样用国家安全呢走去搞李嘉诚你一样错。何况这两样东西不能类比。因为现在美国发出的指引呢是防是阻挠美国的一些投资者在敌对势力的国家投资啫。投资即是放钱下去。而家呢個長和咧，唔係喺巴拿馬或者美國投資，佢係咧係出售，係咪啊？一個咧就係俾錢出嚟，一個咧係收錢，一入一出咧，一進一退，係一漲一縮咧，係有本質嘅差別，係嘛？所以咧，湯家驊議員呢個講話咧，我覺得咧啊，真係證明香港仲有好清醒啊嘅人才喺度咯，就係特首李家超咯。嗰啲喐唔喐就話北京震怒啊！習近平震怒啊，系嘛？震怒即系唔得冷静咯，系嘛？你个情绪化先震怒啊嘛，系嘛？有人话俾你听，你个仔喺学校偷嘢，个仔翻到嚟，老豆震怒啊，兜巴打两嘢，攞条鸡毛扫 fit 到个仔啊，喺度喊啊，家嘈屋闭，然后个老婆喺侧边，你唔好嬲啦，你听下佢讲啦，到底系真定假？佢有冇做啊？咁然后个老豆冷静落嚟，放低支鸡毛扫，坐低然后呢饮啖心茶，啖气落咗啦，叫仔阿仔你到底有冇做到，呢、这个叫冷静落嚟。所以胡锡进呼吁叫李嘉诚嘅长和冷静落嚟，呢啲呢就叫做师爷嘅刀笔啦，呢叫春秋不发，知唔知呀？ 嗯， 係咪？所以呢即係四周围嗰啲傻仔太多，冇办法啦，啱唔啱？所以先整到呢件事呢，越整呢是个雪滚雪球越大。 希望成你贵言啦，陶生。 港澳版同埋中联版转载咋嘛。喺技术上转载唔等于话我去主使喎。唔等于话我叫佢喎。转载可以话我可以呢喺表扬緊呢篇社论或者个评论作者嘅爱国精神。之但係爱国都要有理有利有节喎。爱国嘅冲动同埋情绪呢係值得赞扬。但是呢如果你要搞到香港大攬炒呢，咁先至係破坏国家经济安全嘅罪人嘛。转载係咪你以为转载仲有绿灯咩，边个咁讲啊？ 到最尾搞翻香港最高人物真系震怒啊，系要怪罪落嚟嗰阵时啊，边个咩王啊？2019年100万人游行，林郑月娥推行呢个送中法，口口声声放风，系话得到中央啊吓嘅提示同埋中央嘅主张，系咪啊？嗰阵时啊嘅中联版，你有冇听到啊？啊，里边嘅官员啊，嗰时系咪张晓明定系边个？佢话啊，只要特区政府做嘅事咧，我哋咧一定会支持嘅。当时中联版呢句说话啊，只要特区政府只即系林郑月娥做嘅嘢，我哋一定支持。里边就分咗主次啦，即系送中法唔系我哋西环叫佢嘅，不过你主动做啦。根据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我哋梗系支持啦，系咪啊？结果有啲傻仔咪以为呢啲系中央啊，习近平总书记叫啊林郑去整个送中法咯。结果点啊？你咪搞到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啊对 BBC 讲呢个唔系中央嘅做法，系特区自己自行啊嘅决定。跟住第二日林郑咪收皮收档，跟住佢冇得捞咯。啊！嗱，呢啲系前车之鉴。香港咁嘅傻仔啊，啲精英咧，吓佢哋咧20几年啊，话认识祖国啊，港人治港，佢哋嘅智商咧系冇长进嘅，比下边嗰啲低端嗰啲泼两泼咧，傻更更自己走去跳火坑。好似今次好彩，今次，哎，真系我又要赞汤家华吓，真系醒目系嘛，喝住。嗱，汤家骅呢个唔系表达嘅个人意见啦，如果我大胆推断啦，佢喺行会嘅例行会议之后表态，佢系行中国香港特区政府行政会议成员。嗱，佢系咪收到另一啲消息？我唔知道，因为我唔识佢，系嘛？只不过呢个讲话非常之重要。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快讯》呢件事点样滚雪球再落去，点样样咧系撩拨到中国香港特区政府？用港版国安法或者撩拨到要李嘉诚父子是不是咁老衬上去前线昂首挺胸去对抗美国呢？一啲人在后面搞嘢啊，嗰个图谋是否成功呢？我哋进一步观察啦。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多谢各位收听。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Over the troubled water， 我覺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條橋嘅。 我希望好快有機會，我同你就成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處 troubled water 嘅朋友啊，係嘛？同佢哋搭一條橋，令到佢哋咧成為一種慰藉啦，係嘛？ 眨下眼，凤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凤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凤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凤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Sir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凤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以前嘅香港人咧，嗰阵过嚟咧，有决心同埋佢知道自己做紧啲乜嘢，即系一个政治决定嚟嘅。我大胆啲讲， 司纪贤而家呢个咁样搞法咧，佢系一个够落手咁辣嘅人，咪对佢自己冇好处，因为咧佢冇，佢完全唔提呢一次暴动嘅 root cause。相信咧，国际间都好注视黎智英案同埋47人案咧系点样判。 咁我哋嗰时预测到跟住发生嘅一连串不幸嘅事件，嗱唔系先知，只不过系少少历史嘅经验同埋一种判断，就叫啲人咧就唔好继续落去。啊，见好就收，或者叫做咧 留有用之身。 留有用之身 喺某种程度上。十步攬炒咧，而家喺度實現緊。 我記得你一集咧，突然間你好認真去反問，我唔記得前面咩，你係反問乜？你哋而家係革命咩？ 係啊， 係革命，早啲出聲啊！你話定俾我知啊嘛，真係革命， 因為一定踩親中共條尾，佢一定喐你。 嗯，因為喺佢嘅歷史同埋佢嘅政權嘅歷嘅經歷裏邊，革命就係要建立嘅， 係佢壟斷啊。 系啊， 啱啱啊！中共就系因为你去完烛光晚会，